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3月8号登载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妇女是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力量》全文。